有聊不无聊，无聊有的聊。红起点，早聊早知道。七点红起点，八卦十分钟。各位早，张红道。 第一点，早点。 六月份 CPI 今天公布，预计涨幅 1.3， 连续十个月低于2，现在都得盼着物价上涨。美国股市继续下跌，曾因技术故障暂停交易3.5小时，哇，业界良心。温网产生男单四强，费德勒对穆雷，小德对斯奎特，费德勒加油。 第二点，正点。 救市措施又来了，财政部承诺不减持所持有的股票111家，央企放话不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，本来卖的就不多。证监会要求6个月内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管不得减持本公司股份，上交所已处罚多起违规减持，不为公司接盘，别为公司砸盘。股民纷纷要求上市公司停牌，有公司回应称已提交申请，但因为没有可停牌事项被驳回了。不行，弄点高管的绯闻试试。市场传言中信董事长常振明将接任证监会主席，他本人回应说胡说，谁的都别信。人民日报再发评论称，市场最终走向取决于信心，再说一遍，谁的都别信。网络安全法草案公布并征求社会意见，规定有关部门有阻断违法信息传播的权利。对，股市再跌直接拔网线。广州市级机关有80多个领导小组，市长挂帅的就有25个，小组治大国，大事建小组。辽阳一公安局副局长10年前因强奸幼女服刑，入狱后减刑3次，肯定没问过家长。中国学生暑期赴美游学团火爆，带火当地旅游景点短期培训和餐饮住宿业，财神到。福建一条铁路上惊现钳工工具，动车被迫停开，好好找找，也许是境外势力坐控中国高铁。黑龙江狱中骗色囚犯被判有期徒刑13年9个月，他案发是因为用一名警嫂的裸照敲诈当警察的丈夫。警嫂们小心这小子。为应对债务危机，希腊民众抢购香奈儿包和苹果手机保值。哎，88年我们也抢购过整箱的淮南肥皂，哼，现在还没用完。 点。 近日有媒体报道说，某些辞职炒股的90后股民表示，呵呵，要回去上班了，牛没了。2014年到现在，深圳新开户投资者中30岁以下的占比是37.7%，而2013年底这个数字只有11.66%。调查涉及人群中，31%的大学生参与了炒股，其中26%的炒股学生投入了50000块钱以上。那年轻人到底应不应该炒股？网上有一篇文章就说，让青年远离股市，就像让少年远离爱情。文章说，就像家长不相信孩子有能力处理感情一样，当股市风险大的时候，人们首先把关注的眼光投向了年轻人。社会相信年轻人更轻信、更脆弱、更无知，但其实有些弯路注定要走，有些跟头注定要摔，谁都不能替代谁做出选择。但一个叫李小鹏的经济学博士不同意这个看法，他写了一篇文章发在报纸上，叫做年轻人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股市上。年轻人炒股的价值无非就是花时间在电脑屏幕上观察 K 线，做无规律的布朗运动罢了，而代价是你20岁到30岁之间最不该浪费的光阴。一句话呢，就是年轻人炒股机会成本太高。谁说的？人家巴菲特就从年轻炒到年老。所以炒不炒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炒的是什么股。 第四点，据点。 第一句，这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吧？说这话的是一个网友。上市公司峨眉山旅游发布公告说，公司监事增持本公司1000股，就是大手笔，一看就是国家队的水平。第二句，我对股市反弹很有信心。说这话的是陕西咸阳兴平市南流村的村民。南流村是有名的炒股村，村里80%村民都炒股。股市暴跌之后呢，村民有的进城捡破烂，有的在家打麻将，本质上这都是一个行业。第三句，我有5部宝马，你有1部拖拉机，你用拖拉机撞我的宝马，谁的损失大？这是西南政法大学的一道法学考题，这可不好说。布加迪威龙也出过拖拉机。 第四句，根据多年从警的经验，我知道如果自己出手的话就会变成袭警。说这话的是陕西一名警察陈先生，他身着便装陪朋友到派出所办事儿，被十多个同行暴揍了一顿。兄弟，你这经验还是不够啊。 第五点，乱点。 股市暴跌，影星赵薇投资的股票比最高点蒸发近40亿，再算算马云和王健林的身价缩水，大家心里会不会好受点？安徽宿松县两个局长因为玩麻将太吵遭到举报，因深夜赌博被停职，还不如炒股。陕西一男子和异性看电影，被老婆通过影院会员卡发现，男子向影院索赔10万。我就说不能乱办卡。重庆四名女大学生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他们的偶像，10万块钱买下地铁车厢灯箱做广告。同学们，很多人也不认识我呀。浙江两家人打官司打成乡亲会，被告看中原告女儿做儿媳，官司当场和解，要告状也得有个漂亮闺女。长沙一个新郎接亲扑空，新娘不在家，手机不开机，新郎一怒之下临时找别人顶替完成婚礼，咋进的洞房呢？90后小夫妻微店卖黄片，卖出几百个云盘账号，依法可能判无期。看这背景，估计减刑没戏。重庆一些车主在车后窗上挂上魔鬼面具，企图惩罚那些晚上乱开远光灯的司机，效果怎么样？我不知道，你知道？中国人扎堆韩国济州岛考驾照，费用第一半，时间只要1周。感情物美价廉的不光是中国货。 特点。 浙江有6个人密码设计的太简单，结果银行卡被盗刷20万，案子呢最近开审了。案子没啥可说的，法官倒是提醒了几回，说密码别太 easy 了，看过风声的人都对里边的密码破译很着迷，但挡不住他们把自己的密码都设为了1234，范伟挥着菜刀嚷嚷什么 IC 卡 IP 卡 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，其实大可不必，答案往往不是1234就是小明。因为国内研究发现，小明的汉语拼音是大家最爱用的密码之一，除此之外还有12456什么 I love you 这样的通用密码。在这个充满密码的世界，很多人呢会把密码设计的简单一些，问题是太简单了，密码就像内裤，大家都能通用，那很麻烦。而且还有很多简单到爆的密码，从0到9这10个数字里边组成的4位数密码，你猜一共多少组合？有10000多种，但只有1234是人们最常用使用的密码组合，比例接近11%。第二位1111，第三位0000，结果就是研究涉及的340万个4位密码中，试一次就能破解的密码高达10%，1/10，超过1/4的密码试20次就能搞定。所以一定要复杂一些，别光1234，像我就把生日加上。 第七点，槽点。 昨天上港足球俱乐部发布公告说，加纳国家队队长阿萨莫阿吉安将加盟。非洲媒体很惊讶，说吉安很可能成为中超历史上第一位转会费和年薪都超过1000万欧元的双1000万欧元选手，牛。其实别看咱球踢的世界三流，收入早就是全球一线了。像孔卡年薪是1080万美元，申花的登巴巴年薪700万欧元，鲁能的蒙蒂勒500万欧元。那欧洲人呢有点酸溜溜的，法国足球杂志呢刚刚评出了2011年以来世界7大因贪财而频繁转会的球员，有3个正在中国，还有1个之前在中国。其实重金买外援的招呢，希腊俱乐部早就用过，中东的酋长们呢都有钱呢，但对足球水平帮助并不大，希望咱们能有所不同。高薪外援是好，但对一个好的足球市场来说，这不是最重要的。就像中国股市都成这样了，中石油还成了全球市值第二的公司，挤下了谷歌，直逼苹果。好了，手机上下载蜻蜓 FM， 每天搜索红起点就能听到我了。如果收藏的话，你找起来会更简单一些。同时欢迎关注红起点的官方微博，上面有我们的微信群二维码，欢迎加入。微信公众号张红，搜索关注以后你就可以加入红门了。好，大梦先觉，红起点提神醒脑，明天见。